各位观众，晚上好。 晚上好。 今天是8月19号，星期四，农历7月12，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习近平向第5届中国阿拉伯国家博览会致贺信。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民健康是社会文明进步的基础，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富强的重要标志。今天是第4个中国医师节。全国1300多万医务工作者牢记总书记嘱托，修医德，行仁术，支撑起世界上最大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护佑人民健康。 李克强在河南考察并主持召开灾后恢复重建专题会议。 13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99次委员长会议，栗战书主持。 庆祝西藏和平解放70周年大会隆重举行，汪洋出席大会并讲话。 第16届残奥会中国体育代表团首批约190人团队启程前往日本东京。 全国累计报告接种新冠病毒疫苗超过19亿剂次。 阿富汗塔利班就阿富汗摆脱英国统治独立102周年发表声明说，要团结一致重建国家。阿富汗媒体报道称，喀布尔机场混乱已造成40人死伤。接下来请看详细报道。 本台消息，8月19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向第5届中国阿拉伯国家博览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中阿人民传统友好，历久弥坚。近年来，中阿双方不断加强战略协调和行动对接，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成果丰硕。中国持续保持阿拉伯国家第一大贸易伙伴国地位。面对新冠肺炎疫情，中国和阿拉伯国家携手抗疫，树立了守望相助、共克时艰的典范。习近平强调，中国愿同阿拉伯国家一道，共谋合作发展，共促和平发展，实现互利共赢，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推动中阿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更高水平，携手打造面向新时代的中阿命运共同体。第5届中国阿拉伯国家博览会当日在宁夏银川开幕。博览会由商务部、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和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共同举办。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民健康是社会文明进步的基础，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富强的重要标志。广大医务工作者是人民生命健康的守护者。今天是第4个中国医师节，今年的主题是百年华诞同筑梦，医者担当建初心。全国1300多万医务工作者牢记总书记嘱托，修医德，行仁术，怀救苦之心，做苍生大医，支撑起世界上最大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努力谱写护佑人民健康新篇章。 昨天，11位在郑州市第一人民医院航空港院区进行救治的新冠肺炎患者顺利出院。 很好， 很好， 很好， 谢谢你们， 谢谢社会各界对我们医务人员的支持。有了你们的支持，病人会恢复得更好，我们工作起来也会更有干劲儿。 对于医生来说，病人康复出院就是医师节最好的礼物。7月中下旬以来的这次新冠肺炎疫情，由于德尔塔是新冠病毒变异毒株，传染性非常强，医护人员穿着厚厚的防护服连续作战，与病魔争分夺秒。 很艰苦的一个环境对我们来说，但是我们的党员、我们的工作人员还是努力积极的去把这个工作去完成。我们要冲在第一线去保护我们的人民，把疫情尽量压缩到最小的一个影响。 白衣执甲，家国勇士。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广大医务工作者以坚毅果敢的勇气和坚韧不拔的决心，同时间赛跑，与病魔较量。2020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湖北省考察疫情防控工作，在火神山医院指挥中心同正在病区工作的医务人员代表视频连线。 你们都穿着防护服啊，戴着口罩啊，我看不到你们的这个真实面貌，但是呢，你们在我心目中都是最可爱的人，所以我在这里啊 代表党中央向你们啊表示诚挚的慰问，致以崇高的敬意。 难忘总书记的亲切关怀，牢记医者的初心使命，广大医务工作者全力以赴挽救生命。从刚出生的婴儿到百岁老人，都按照一人一策和一人一案精准救治，不放弃任何患者。在此次江苏省确诊病例中，老年病人占比很高，年龄最大的已经91岁。今天上午8点，中央指导组专家成员邱海波正在和国家、省市医疗队的医护人员一起研讨病情。扬州已经是他奔赴的第14个抗疫战场，从武汉保卫战到东北、新疆等地，1年半时间，他在外地工作近400天。 当有疫情发生的时候，当有重症病人的时候，我觉得医生就应该义无反顾地到第一线，到床边去看病人。从武汉疫情之后，我们每次疫情的控制速度越来越快了，这都体现了我们整个国家的力量，充分体现了生命至上、人民至上的这样的理念。 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一批批青年医务工作者临危不惧，挺身而出，用担当尽责兑现护佑生命的承诺。92年出生的吴兴飞已经是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老兵。2020年2月11日，他从徐州出发，驰援湖北黄石，整整46天，和当地的医务人员一起成功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9天前，他再次出征，从徐州驰援扬州。 习近平总书记勉励我们广大青年人，在这个新时代要有担当。在这个过程中呢，我觉得我更加深刻体会到了，要不仅在这个医术上啊精益求精、不断进取，而且还要做一个有情怀、有温度、有价值的青年人。 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加强医师队伍建设作为实施健康中国战略，推动医师队伍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截至2020年底，我国共有医师408.6万人，全国各类卫生人员累计1347.5万。2020年，全国医疗卫生机构总诊疗人次数达到77.4亿，我国医师队伍支撑起世界上最大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坚持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把人民生命的安全和健康放在了首位。我们就要始终怀救苦之心，做苍生大义，把医疗资源向患者最需要的地方倾斜集中。我们始终要初心不变，努力全方位、全生命周期的保障人民的健康。 18号至19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河南鹤壁、新乡、郑州考察，并主持召开灾后恢复重建专题会议。他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始终把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放在第一位，抓实防汛救灾措施，加快恢复重建。李克强来到鹤壁市袁庄村受灾群众家中，看到屋里粮食和物品都被水淹过，他询问吃住怎么解决，补助拿到没有，叮嘱开展彻底环境消杀，防止大灾后出现大疫。他说，豫北遭遇多年罕见大灾，这里是蓄滞洪区，你们为防汛做出贡献，党和政府会帮助渡过难关，以拨付中央预备费支持救灾和恢复重建，大家一起努力重建家园。李克强走进农田，看到作物受损严重，他说，这里是粮食主产区，国家会加大支持，帮助恢复生产，减少损失。在渭徽市，李克强查看渭河堤段，强调要排查整治中小水利设施隐患，科学规划完善河道和蓄滞洪区，提高防洪能力。李克强考察郑州地铁5号线受灾现场，他说，城市建设要把搞好里子工程摆在更加重要位置，首先是安全工程，要整治城市设施安全隐患，提高建设和安全标准，提升管理水平，强化预警和应急响应机制，在撤离避险标准上留足富余，生命至上避险为要，紧急情况下地铁隧道等该停就停，该封就封。

今天，中央代表团带着党中央和习近平总书记的重托，带着全国人民的深情厚谊，与西藏各族人民一道隆重庆祝西藏和平解放70周年。汪洋代表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向西藏自治区表示热烈祝贺，向西藏各族干部群众致以亲切问候，向长期以来关心和支持西藏发展进步的各界人士表示衷心感谢。汪洋说，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是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祖国统一事业的重大胜利，是西藏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历史转折。党的18大以来，西藏步入发展最好、变化最大、群众得实惠最多的新时代。经过坚持不懈的努力，西藏与全国一道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汪洋强调，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们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奋力谱写雪域高原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新篇章。让我们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传承老西藏精神、两路精神，为建设团结、富裕、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懈奋斗。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吴英杰在大会上发言，西藏军区司令员王凯、群众代表丹增、援藏干部代表梁南玉也在会上发言。在歌唱祖国的激昂旋律中，庆祝大会圆满结束。 今年刚刚步入百岁的李环英是世界著名麻风病防治专家，他用毕生精力对抗肆虐人类上千年的麻风病，使成千上万麻风病人获得新生。 2016年，李环英荣获了首届中国麻风病防治终身成就奖。上世纪50、60年代，由于没有行之有效的治疗方法，麻风病肆虐，一度成为世界难题。当时，麻风病也流行于我国广东、广西、四川、云南及青海等部分地区。1978年，拥有丰富公共卫生防治经验的李环英担负起我国麻风病防治的重任。他来到云南省勐腊县南省村，建立短程联合化疗试点。为消除病人顾虑，李环英经常与病人近距离接触。 麻风不是那么容易传染的，传染的话，我也可以治疗。我做医生不能害怕，我到那时候药我能带着来，吃了药能够好。你不说空话，病人就相信。 经过27个月的治疗，服药的47名病人临床症状全部消失，完全达到了预期效果。李环英实施的短程联合化疗，经过10年监测，复发率远远低于世界卫生组织的标准。1994年，世界卫生组织在全世界推广了李环英的联合化疗经验。70多年间，在几代麻风病防治工作者的共同奋斗下，麻风病在我国绝大部分省份已基本消灭。2016年12月27日，已经95岁高龄的李环英正式成为了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他说，他希望以一名党员的身份，在麻风病研究的道路上继续前行。 李环英同志守卫人民健康，为防治麻风病贡献毕生精力，矢志在麻风病研究的道路上继续前行，彰显了坚守初心、践行使命的党性修养，用实际行动诠释了生命至上、护佑苍生的医者仁心。从李环英身上，我们看到了求真务实、勇于攀登的科学精神，更感受到了信仰的力量。 今天是第四个中国医师节，中宣部、国家卫生健康委联合发布2021年最美医生先进事迹，邢锦辉、吴安华、邱玲、汪四花、张颖、张忠德、赵阳玉、顾玉东、童朝辉、陆生梅等10名个人和医疗人才组团式援疆团队光荣入选。他们中有的初心不渝，攀登医学科学高峰，带领我国手外科跻身世界领先水平；有的长期奋战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救治一线；有的千里支援上高原入苗寨，助力当地医疗技术水平提升。他们的身上体现了百年来在党的领导下卫生健康事业一切为了人民健康的根本立场。 2021年最美医生发布仪式今晚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综合频道和社会语法频道播出。 今天在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上，财政部有关负责人介绍了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改革完善中央财政科研经费管理的若干意见有关情况。意见从扩大科研项目经费管理自主权、完善科研项目经费拨付机制、加大科研人员激励力度等七个方面提出25条改革政策和工作要求。通过提高间接费用比例等，科研经费中用于人的费用可达50%以上。项目任务书签订后30日内要将经费拨付至承担单位，项目结余资金留归承担单位使用。从科研经费中列支的国际合作与交流费用不纳入三公经费范围，激发科研人员创新活力，促进科技事业发展。 今天，第16届残奥会中国体育代表团首批约190人团队从北京乘坐包机飞往日本东京，北京海关设置专用通道，保障代表团快速通关。首批队伍包括参加自行车、游泳、盲人门球和田径项目的运动员，他们将尽快适应当地气温、场地和竞赛区域，力争在比赛中发挥最佳竞技状态。 使命在天，奋斗有我，勇敢超越，为国争光，加油！ 此次赴东京参赛的中国体育代表团总人数为437人，分4批赴东京参加残奥会。国家卫生健康委今天通报，8月18号0至24时，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46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41例，本土病例5例，新增无症状感染者30例。截至8月18号24时，现有确诊病例1866例。截至8月18号，各地累计报告接种新冠病毒疫苗超过19亿剂次，达到19亿012万7000剂次。 本台今天播发国际锐评：全球第一溯源恐怖主义国，违背科学制造分裂，美国抗议真相之8。锐评指出，美国种种溯源恐怖主义行径突破道德底线，违背科学常识，制造对抗分裂，对全球合作抗疫造成巨大危害。锐评强调，全球第一溯源恐怖主义国不要妄想通过抹黑中国来洗白自身，他若执意在政治操弄的错误道路上走到黑，必将在人类抗击疫情的史册上留下丑陋一笔。国际社会不仅要对新冠病毒进行溯源，更要对溯源恐怖主义这样的政治病毒进行溯源。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商务部今天公布的数据显示，1至7月，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非金融类直接投资112.9亿美元，同比增长9.9%，占同期总额的18%，较上年同期上升1个百分点。今天，全长371.6公里的牡丹江至佳木斯高铁开始试运行，预计9月底具备开通条件。牡佳高铁设计时速250公里，开通运营后，牡丹江至佳木斯列车运行时长将由现在的7小时左右缩短至2小时以内。百集文献纪录片《山河岁月》今晚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综合频道和纪录频道播出第31集、第32集。第31集《大江南北》讲述了新四军继承铁军光荣传统浴血抗战的故事。第32集《宝塔山下》讲述中国共产党确立中国革命的正确路线，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斗争的历史。 阿富汗塔利班19号就阿富汗摆脱英国统治独立102周年发表声明说，要团结一致重建国家。 声明说，102年前，阿富汗人民历经与英国殖民者8年的抗争，取得了独立。今天，阿富汗从美国的侵略中再次获得独立，阿富汗将团结一致重建国家。18号。阿富汗塔利班政治办公室成员哈卡尼在喀布尔同阿富汗民族和解高级委员会主席阿卜杜拉、阿富汗前总统卡尔扎伊会面。 阿富汗总统加尼18号表示，他目前身在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他支持塔利班与阿富汗前政府官员举行谈判。阿富汗前总理、伊斯兰党领导人古勒卜丁·希克马蒂亚尔18号在接受总台记者专访时表示，阿富汗安全形势正朝着好的方向发展，阿富汗人民希望建设全新的阿富汗。目前喀布尔市整体比较平静。 这里是瓦济尔阿克巴汗地区，这个地区有各类国际机构的驻地以及当地政府官员的住宅。这里曾设立了很多检查站，但是我们现在看到检查站人员都已撤离，街道上也空空荡荡。阿富汗人仍选择在家中等待塔利班对国家未来的规划方案，希望塔利班能够为国家带来和平。 喀布尔国际机场连续多天出现混乱局面，大量试图离开的阿富汗民众涌向喀布尔国际机场。据阿富汗黎明电视台18号报道，16号以来，已经有至少40人因为机场内外发生的枪击、踩踏和从飞机上掉落等事件死伤。塔利班方面18号说，塔利班武装人员当天在机场外向空中开枪示警，以驱散机场外大量聚集的人群。目前，塔利班已在机场周围设置了检查站。美国国防部18号称，喀布尔国际机场的美军从17号晚到18号几度开枪维持秩序。18号，总台记者前往巴基斯坦与阿富汗接壤的边境地区，探访一处刚刚被阿富汗塔利班接管的边境口岸。记者观察到，虽然因阿富汗局势变化导致进出口岸的时间比之前有所延长，但当地总体局势稳定。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巴基斯坦和阿富汗边境的图尔汗口岸。现在我正在从阿富汗一侧走进巴基斯坦一侧，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在我的右前方已经换上了新的旗帜。现在在这个口岸，我们可以看到巴基斯坦和阿富汗的大卡车在源源不断的进出，而且也可以看到有一些少量的人员进出，但是并没有看到有所谓的大量的难民进出。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8号表示，西方国家对阿富汗人道主义危机的反应令人震惊。 西方国家到底在做什么？过去20年，北约国家、欧盟国家先后出兵阿富汗，现在他们有建立难民营吗？向为难民提供援助的非政府组织拨款了吗？都没有。更有意思的是，他们还敦促阿富汗邻国保持道路和机场的开放。西方国家对阿富汗人道主义危机的反应令人震惊。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全球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已达到2亿0847万0375例，累计死亡病例为437万7979例。截至北京时间今天16点，美国累计确诊病例超过3715万例，死亡病例超过62.4万例。18号，美国新增确诊病例137815例。根据美国疾控中心的报告，德尔塔变异毒株目前占美国新增确诊病例的98.8%以上。过去12天，美国平均每天新增确诊病例超过10万例，为6个月来的新高。疫情继续恶化，给医疗系统带来沉重负担。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教授乔纳森·齐默曼近日在《华盛顿邮报》网站上刊文说，每当遇到疫情，美国就会把责任甩锅给外人。美国总是把流行病与外人联系起来，把他们当作方便的替罪羊，免除美国对疾病和死亡的责任。文章结尾感叹说，我们遇到了敌人，这个敌人就是我们自己。海地民防部门18号表示，海地西部地区强震已造成至少2189人遇难，12000人受伤。目前救援工作仍在持续进行。受热带低气压格雷斯带来的强降雨的影响，救援物资送往灾区的进程受阻。目前海地有至少60万人需要获得人道主义援助，13.5万家庭流离失所。海地民防部门表示，将争取在1个星期内将救援物资送到所有有需要的灾民手中。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再见。